1858，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887.6美元，賣出1888.68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廣東。喺清晨五點，颱風燦紅集結喺鹿兒島之東南偏南約5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2公里，移向日本本州一帶。本港今日預測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乾燥，最高氣温約28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日間乾燥，但早晚有兩陣雨。而家氣温24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在世界各地最近有啲乜嘢城中熱話呢？一齊問一下中國安老事務專家曹婷博士。 10月1日咧，就唔單止係國慶節嘅假期啦，同時咧都係中秋節嘅。咁所以今次嘅假期咧，放假嘅時間好長啦，有8日，同埋咧又係一個好唔同嘅日子，因為啱啱過咗個疫情咧，大家其實係好難得有一個機會可以同家人出去玩下。當然啦，係玩嘅同時啦，都要注意防範嘅。人多嘅地方，去醫院啦，或者係去乘一啲公共嘅交通工具啦，咁都係去要求我哋要做一個健康碼嘅檢查嘅。咁呢個咧就係為咗大家好啦。咁我覺得就係呢兩方面都比較重要。 地球村長，香港電台第五台製作。 我方中信提提你，开放式厨房的烟雾侦测器和消防花洒头是不可以拆的，还要每年由注册承办商来做检查。而武昌的厨房和厕所入面的通风系统，如果有装防火闸，就要每年由注册承建商做检查。管理处应该帮业主安排年检的。开放式厨房消防装置，每年保养检查你要知道。 你做乜拎住支棍啊？ 哦，我准备学咧。 我知啦，五浪八卦棍。 唔系啊，系 一定系打狗棒啊！哎呀， 系逆根棒啊！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香港暖流区域奇才。 今个星期五早上10点，邓天乐请嚟逆根棒导师韦宝华 Philip 为大家介绍呢项老少咸宜嘅运动。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喺耳边听到我嘅声音，收音机就系喺你耳边，或者喺你间房里边啊，你好近嘅范围。朝头早咧就系收音机一路陪伴住你去度过，系嘛？ 半夜都唔闩收音机嘅大有人在，或者系一个收音机闹钟、手机又好，点都好，系校正你需要起身嘅时间咧。咁然之后你系就开住收音机去陪伴住，系啦。咁啊，朝头早真系有啲人好似陪伴下自己好啲嘅。假如你系独居嘅话咧，更加需要一啲人气啊，开着电视有啲声音啊，开住收音机有啲声啊，或者揸紧车嘅朋友咧，都要开住收音机，系但求有声就得噶啦。可能未知系咩台都唔定，有声即系而家啲人就系咁噶啦。开住。听下啱听就听，唔系太啱听就揿下揿下咁样。你今日揿到嚟嘅呢个咧就系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日咧就系10月8日，农历系8月22日，24节气嘅正日寒露。5:02啦，开始清晨爽利到6:30啦。室外气温同昨日朝头早呢个时候一模一样啊！ 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能够慢慢的实现。 24度。 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将生命中最宝贵嘅、最风光、最活跃嘅一个时间，同你一齐分享。系啊，人生之中系咪有所谓嘅一个最重要嘅年份、最黄金年啊？咁睇你嘅定义系乜嘢啦？喺身体健壮啊，或者你嘅人成熟嘅时候啊，最系冲劲、最有冲劲嘅时候。而喺谈情说爱方面，亦都系最有嗰种心情嘅时候，咁都系。被应用在应该是中间的年份的。好多东西在成熟的时候读完书啊做嘢啊是最拿到经验的时候呢都在中段的时候。咁然之后呢就是最晚年的时候就希望能够是悠悠地过晚年。在成长期就是出世到你读书的时候都要二零年啦，所以中段的时候呢就是你发挥你光芒的时候。但是即这个一般的想法啦。其实咧，人系一路不断嘅进步，一路思考，一路睇下点样去尽量去将自己嘅人生系可以做得丰盛一啲嘅时候咧，喺你退休嘅时候咧，仍然可以做一啲轻巧嘅工作，因为嗰阵时系系你人生咧最学得多嘢嘅时候，最发挥得好多，同埋经验最丰富嘅时候，都可以再尽量发挥你嘅所长。当然就唔系去到好拼搏嘅时候。将你一半的时间去享受人生，或者是再拿三分一的时间就是贡献社会，另外的时间呢又是想做下你自己想做的事。总之呢希望是不枉此生啊。刚才的歌曲成龙苏慧伦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5:15，气温24度，今日最高28，同琴日都一模一样。陈秋霞，生命之光。 陈秋霞生命之光，早晨啦，5:19啊。今日咧，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喺上昼5:00，台风灿鸿集结喺鹿儿岛之东南偏南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移向日本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是天晴，日间是干燥，但是早晚有一两阵雨。现在温度24度，相对湿度71%。这个时分都开始读一些天气的字眼，是有两个字，就是干燥。干燥就是这个秋冬的时候都是出现了。皮肤会慢慢紧啊，好像一些蛇皮啊。咁你一定要查返啲滋润嘅嘢。否则就是皮肤干燥，又会令到你有痕痒，好唔舒服嘅感觉。所以就视乎系啲咩季节嘅时候，都是要尽量保护自己的皮肤。皮肤滑正啦，舒服啦，唔系掹住掹住咁样咧，咁都其实令到你个人开，即系都会系开心啲。因为咧，你好痕嘅时候咧，都好猛震嘅。总之一切咧都系对自己都要照顾周到嘅时候咧，就唔会有呢一种嘅猛震嘅脾气会出现嘅时候咧，心情好啲，心情好啲嘅时候咧，做嘢都会好似顺啲，系嘛？ It's been a too long time with no peace of mind, and I'm ready for the times to get better. No doubt, it's been a too long time with no peace of mind, and I'm ready for the times to get better. You seem to want from me what I cannot give. I feel so lonesome at times.I have a dream that I wish I could live. It's burning holes in my mind. It's been a too long time with no peace of mind, and I'm ready for the times to get better.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It's been a too long time with no peace of mind, and I'm ready for the times to get better.

周华健其实不想走。 早晨啊，各位，我是李慧思。通常呢，我唔使比赛嘅时候都会七点钟就起身㗎啦。起身之后呢，我就会做下一啲呼吸嘅运动啦，去感受下自己嘅心跳啦，同埋呼吸嘅节奏。咁样就可以平衡自己嘅情绪啦，令到自己有信心去迎接新嘅一天。咁食早餐之前呢，我都会饮一杯暖水嘅。咁样呢就可以暖下自己个胃啦，消化亦都会更加好，咁身体亦都会更加健康。你哋都可以试下㗎。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宗属本地感染，是上个月15号以来最多。其中3宗源头不明，包括葵涌石荫路残疾人士院舍国宝之家一名57岁男院友。院舍另外有2人初步确诊，30几名院友和6名职员要检疫。另一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是19岁浸会大学男学生，上个月底曾经返学，他的17岁家人亦都确诊，就读将军澳加密主恩中学。另外3名在旺角不同药房工作的男子亦都确诊，他们分别在西洋菜街龙城中西大药房、自由街大华药房以及亚街老街龙城中西药房工作。卫生防护中心表示，3人在工作上有接触，有时会去其他药房借用货物。欧洲斯洛文尼亚过去24小时新增356宗新型肺炎确诊，创单日新增病例数字新高，累计确诊7120宗。首都新增病例最多，有60宗，累计死亡病例159宗。政府发言人表示，新增病例大多数属本地传播个案，只有2宗属境外输入。斯洛文尼亚总理扬沙日前表示，由于明年初仍然可能无法获得充足数量的疫苗，应该做好秋冬防疫准备。危地马拉西部山体滑坡造成4人死亡，多栋房屋损毁。灭灾部门发言人表示，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索洛拉省圣马科斯拉拉古纳市发生山体滑坡，一块几吨重的巨石滚下，至少8栋房屋损毁，近百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新一期居屋在昨晚7点截止申请，多名市民赶至乐富房委会核务中心递交申请表。居于深水埗的市民表示，心仪市区居屋400尺单位，希望一家四口居住。他表示，现时低息绝对有信心可以供楼，已经准备首期，但无信心中签。办公室工作的市民表示，申请过居屋5至6次，今次以六合彩的心态申请，又说有申请白居易计划，希望多一个选择。房屋处发言人表示，截至昨日下午5点，总数约331000份居屋或者白居易申请。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303点，升5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1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98，瑞士法郎0.918，加元1.327，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兑美元0.6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7.22美元，卖出1887.81美元。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但早晚有两阵雨。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疫情之下为求方便我们很多时都会选择即食的食品但是进食即食食品的时候有什么要留意呢听下嘉盈营养中心营养师黎欣琪的建议 其实即食的饮食当然很方便而且放得很久但是这些加工的食物呢其实很多时都有很大量的油分也都放了不少的防腐剂或者添加剂里去过量的话其实都会影响到健康譬如好像茄汁焗豆那样其实它营养价值都是很高的但我们可能就要特别要留意它那个醬汁它那個鈉質會比較高咯所以我們如果我們要吃這類的食物的時候我們可能要特別不要點那麼多的汁啊或者是隔住一些汁來吃甚至乎我們不會是每餐吃啦偶爾吃的時候呢其實呢都沒有問題的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與你同行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系嘅，嘉燕姐，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系嘅，嘉燕姐，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钟杰良在文化新星 Celine 心目之中是怎样的 呢看你的样子又不像、啊、 不像什么、 就是、不像那么搞笑、啊、还有转速快 即是我是给人感觉就愚笨啦讲嘢慢啦是不要紧的因为我不是告诉你不是 即是树懒这样的 哦我是树懒这样的 feel OK 星期五晚九点第五台新文化运动文化新星道专访 Celine 罗月婷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精神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都是24节气的寒露啦即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天气呢一路慢慢会是冻的啦步入深秋的时候咁而寻日我諗呢到有手机的朋友呢都会好多嘢呢第一时间你啲朋友会传俾你。其中我收到一个讯息呢就话啊下个礼拜呢冷风到啊这个冷风呢应该都系几劲下喎。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啦我哋系尤其是而家呢个疫情嘅时候更加要好好保重自己一冷亲一个唔觉意或者系令到自己身体抱恙啊发烧呢就弊家伙啦。你知喺呢个时候如果抱恙有少少发烧嘅情况呢自己都会好紧张。咁以前呢如果你去即係有少少興嘅時候呢就要同自己量體溫啦或者可能屋企都未必有一個喺度即係會有㗎如果有細路仔呢就一定會有啦係一個安全嘅做法。如果自己一個孤家寡人分分鐘你都未必有預備。咁係咪即係有事呢都係自己即係憑一個感覺啦係咪即係頭暈身興呀咁。 而家咧就非常方便啦，你去到任何地方，特别系食肆嘅地方咧，多数咧你入门之前咧，就你要量量体温先吓，冇烧你先可以入去食嘢，否则嘅话就唔得啦。咁所以而家咧非常之方便，你睇下自己有冇事咧，就去量量体温，你嘅额头去似check check 啊，或者你用个手嘟咁就可以啦。如果系嘟一声冇问题，可以入到去。如果系哔哔哔哔哔哔咁，即系话证明你唔合格啦。咁所以咧提醒住大家啦。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好好照顾自己，保护好自己身体。今日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温度23啊。 风中风中，心里冷风，吹散了梦，滋味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醉满心中，最终一片冷的风，各种空虚冷冷冷，吹起吹起灰梦，往去的心风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虚在作弄，你似北风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风中风中，心里冷风，吹散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最终一片冷的风，各种空虚冷冷冷，吹起吹起风里梦，过去的心仿般灼热，今天已变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虚在作弄，你似北风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 这首歌原唱 B 哥哥钟镇涛，让一切随风。头先就是韦涵，陈韦涵拥有一把好靓嘅声音，加埋佢嘅歌唱技巧，所以只歌咧，即系到佢手上咧，都已经系好有 即係好好定當，一定唔會差得去邊。佢唱咩歌都演繹得好，演繹鐘鎮濤嘅作品《讓一切隨風》。今日就24節氣嘅寒露啦。这个时候气温会比起白露的时候更低，露水更多，原先地面上洁白晶莹的露水都即将凝结成霜。 叶片片你我相见，你说落叶声夜深， 寒露都代表深秋的到来。 离别了送我丹枫一片，你说秋天太短莫遮远，这美满的秋天似你与我相遇，田园漫步望落日草坡中凉意暖，这美满的秋天这季节心纪念，难忘地上落叶轻且远。我纵在梦中也依恋，离别你到那天相见，这个秋天太短但温暖，这美满的秋天似你与我相遇，田园漫步望落日草坡中凉意暖，这美满的秋这季节新纪念，难忘地上落叶轻且 关正杰、包慧珊的这个秋天，24节气的第17个节气就是今天寒露啦。寒露就是说寒水呢，这个露水呢就更多的。原先就在地面上的洁白晶莹的露水呢都即将凝结成霜，寒意是月盛。咁寒露就话代表咗深秋嘅到来，所以都啱听嘅呢啲吓。这个秋天气温就会由凉爽咧，系逐渐咧就转入寒冷吓，落雪啦。咁当然就系、是、 有得叫你，即系有得个名叫你俾你听咧，就寒啦，即系有种寒意咁，所以大家咧就要有定呢一个警号，要提醒自己咧多多嘅去照顾自己。咁当然你话落雪香港冇啦吓，南方咁我哋寒露啊，系即系嘅意思系会稍凉啦，变凉啦，就冇北方嗰个气温咧系即系变得咁明显。咁香港平均嘅温度咧都系廿零度。24、25、26啊，咁样咁头先刚刚咧就转咗23度啦，真系更加去提醒你，喂，真系冻咯。咁啊，喺我谂日间都会系热啲嘅，但系早晚咧就会稍凉。咁呢啲嘅天气亦都会系带埋系一个干燥嘅一个感觉。咁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点样去保护自己。皮肤可以滋润啲啊，面啊，手部啊咁样样吓，咁同时亦都喺呢啲嘅时节咧，系啦，迟啲崔博士都会提醒大家，我哋点样喺呢个即系深秋嘅时候，可以又要补一补，系即系适时养生啊。秋天咁干燥，都有佢一啲嘅饮食啊，养生之道，自然你就煲多啲系润肺啊，吓食多啲梨啊嗰啲。等自己保持呢个系有啲水分嗰种感觉，同时呢啲嘅时间咧，即系秋高气爽啦，都系旅行啊、登高远足嘅好季节。不过呢时候喺疫情之下咧，都好多人咧多咗去郊野嘅地方，直情系觉得人多得好紧要添。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而家嗰个感觉咧，自己都会系好似有一个嘅即系机制啊。当你见到人多嘅地方，你就会少去噶啦。以前有个广告都好似讲话，保持距离好啲。咁而呢个字眼咧，喺今时今日咧，系绝对适合啊。好啦，深秋时分呢首都系啱听。 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如果情是永恒不朽，怎会分手？以后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以后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 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 谭咏麟《爱在深秋》吓，而家咧系个深秋嘅时分，深秋嘅到来啦。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系天晴，日间干燥，但系早晚有一两阵雨。今朝早5点翻嚟嘅时候，温度都系24度。咁头先咧，就系大概都系5分零钟之前到咯，转咗去23度啦吓，留意咯，湿度70%。 香港暖流，你想要嘅电台节目， 呢度有音乐， 听众有大把嘢学。 呢度有健康， 加上主持人大方。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香港暖流，帮你听极都未够喉。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我是陈柏宇啊，够钟起身翻工啦。我平時若然要早起身嘅時候咧，其實我諗我第一樣嘢會做嘅就係要開著咗個音樂，咁通常都係開 rock 嘢，因為我想令到自己醒啲啊，吵醒自己啊。咁另外當然就要沖翻個靚涼啦，同埋 check 一 check 天氣啊，呢個好緊要。如果唔係成日著錯衫出街啊，咁唔知大家朝早起身嘅時候又會用一個咩方法去令到自己醒啲嘅咧？喺度祝大家清晨爽利。 早晨啊，仲有4分钟到6点啦。今日星期四，我哋新闻之后有林思维出现，营养师会同我哋讲最近消委会嘅报告，甜味剂同糖啊对健康嘅风险系点啦。邓丽君翻唱的都是她的 fans， 王菲。 飞的《你在我心中》。今天林思维讲的话，甜味剂和糖对健康的风险会分好几集讲。今天会主讲甜味剂到底是什么来呢？现在温度23度，新闻之后再见你。 有冷阵雨，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跟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口域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有几阵雨，可有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7至8级，可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可有大至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大至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道吹北风4级，能见到19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5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到16公里；在西沙吹东风3级，能见到6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303点，升5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1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瑞士法郎0.918，加元1.326，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7.22美元。卖出1,887.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翻嚟啦！今个星期开始，袁翠霞会回归香港电台第五台大队啦！我会继续以自 fit 自健、自靓自潮嘅状态、自情自性嘅心情，同大家一起放眼有趣的世界，寻找自叻自醒嘅自我。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点，袁翠霞约定你，有趣空间见。 在里面可以找到共鸣，启发灵感，可以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故事，出人意表的结局。找一本你喜欢的书看看，可以给你无限空间追寻梦想。看书的乐趣和魅力，任你尽情探索，共享喜悦新时代。 而家去到 边 度咧，都要 探 下熱 先得。其實咧，你都最熱喺邊度咧？我覺得整個議會同埋成個政界嗰個温度都好高。 我又覺得唔係喎，而家又冷戰啦，又經濟蕭條啦，加埋白色恐怖，我覺得好凍喎。 政局風雲變幻，新一輯嘅議事論治全新環節正視温度計。重量級主持余若薇、曾玉成、火拍陳月慧請嚟嘉賓為當下嘅政情去探一探熱。今晚8点，港台電視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欢迎你收听吓呢个节目，一路到六点半钟，咁啊已经开咗一个钟噶啦。而家时间咧就接近六点两个字啊。今日系10月8日。农历是8月22日星期四，今日是寒露，天气一路呢就转冷，大家留意啦。同埋呢就而家几时都要留意呢个卫生嘅情况啊。你留意一下你自己有冇即係唔记得戴口罩出街啦。因为暂时呢都系一个法例，就算唔系法例呢，你保护自己都要啦。咁经过咗呢个11场假期之后呢，咁香港出现酒吧解禁后嘅爆发个案，校园亦都有多宗嘅确诊。咁所以呢卫生防护中心呢就系、是、即系提醒大家啦，而家个疫情都面临大型爆发嘅风险。一啲政府专家嘅顾问啊，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亦都话咧，最近呢个确诊嘅个案咧，即系由于食肆同埋酒吧吓、啊，有啲系冇遵守呢个防疫嘅规定，所以警告大家啦吓、啊，第四波嘅疫情或者会严重过第三波。咁甚至本港或者会好快可能会出现关闭所有嘅食肆、关闭所有嘅酒吧，无他嘅都就系希望我哋唔想有呢一个第四波嘅情况出现。如果唔系咧，就真系叫苦连天啦吓。咁好多嘢你都即系行不得也哥哥，身体状况又唔知点，所以咧大家要乖乖地啦，我哋同心抗疫。咁亦都要好留意一下自己到底有冇事咧。咁嗱，运输署咧就系为的士同埋公共小巴司机咧安排有两轮咧免费新冠肺炎病毒病嘅检测。第一轮咧就系而家开始咗，一路到10月16日。第二轮咧就系27日开始，10月27日至到11月9日。全港一共有14个检测套装派发收集中心，包括咗6个石油气加气站。如果想了解详情，可以浏览运输署嘅网页，3w.td.gov.hk 嘅。好啦，呢个时间咧吓，而家23度，今日最高28度。我哋听林思维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10月8日星期四的这个朝头早在钱佩卿身边就是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他亦都是一位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 Sylvia。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浅。早晨，各位听众。 星期四咧，我哋都习惯咗咧，就喺营养方面啦，大家要照顾好自己嘅健康啊。而家咧就系我又要运动，又要食得好，咁又要足够嘅睡眠，我哋先可以做一个健康嘅人啊。 系啊，同埋咧，我哋话而家都系仲系好重视抵抗力呢样嘢，因为咧都系无论系新冠肺炎又好，入冬啦就嚟，可能伤风感冒都好咧，都系要自身抵抗力够强先系最安全。 系啦，咁所以喺食嗰方面咧，就真系要好好嘅选择 系啦， 系食啲有营养嘅嘢，对自己身体有益嘅嘢。咁好多时咧，就消委会咧都好好帮手，做咗好多个报告嘅时候咧，我哋又可以攞嗰啲话题嚟讲，因为呢个都系同我哋生活息息相关。 系啊，咁啊近年嚟佢哋做咗好多关于食物嘅研究啦。咁你见到我每一次隔一两个礼拜，或者甚至乎连续几次咧，都会用佢啲报告嚟讨论下一啲食物里边嘅成分究竟安唔安全啊，甚至乎食得多会点啊。咁呢个都系我哋日常嘅饮食嘅话题。 哦，呢个系值得讲啦。咁啊，佢最近啊喺9月份嘅时候就做咗个报告咧，哇！這个咧我就中意啦，同甜嘢有关嘅、做咗一啲甜味饮品嘅大检测啊。 系啊，咁其实咁过往政府啦、食物安全中心啦，甚至乎以往消费者委员会都有曾经做过市面上甜饮品嘅一啲糖分含量嘅一啲测 試啦。咁、甚至乎而家今次嘅報告咧，除咗真係糖分之外咧，佢都講關於甜味劑嘅一啲水平嘅含量啊，甚至乎甜味劑對身體嘅好處同壞處嘅一啲報告啊，都有喺呢個意見度講到嘅。 咁其實咧，印象中咧，佢都有做過好似類似咁樣嘅檢測係嘛？ 係。 但係其實又話咁上下隔若干年再做咧，都有啲 update 啲嘅嘢。 係啊，會因為市面上產品都唔同咗啦。咁、另外其實如果講開甜味劑咧，我哋成日聽到甜味劑呢個字咧，其實都係近年聽到。其實咧最容易聽到呢個所謂嘅聲稱咧，就係代糖。咁其實代糖都有分唔同種類嘅，咁同埋近年嚟都多咗唔同嘅一啲代糖嘅產品啦，甚至乎一啲唔同種類嘅甜味劑，咁有啲就話天然啊，有啲又話人工合成啊，一間又話有啲人又會食得多會致癌啊，一間話食得多甜味劑又會肥啊，即係呢啲好多嗰啲爭議性嘅話題咧，就圍繞住喺甜味劑或者可能真嘅糖嘅資訊裏邊咯。 嗱，咁啊，所以呢次咧就就住呢個檢測咧，咁啊當然都會係分析俾大家聽啦，但係我哋亦都要再係之前上一上課先，我哋要了解一下甜味劑同嗰啲代糖對我哋嘅健康上個風險係點咧？我哋要認識一下先嚇。 咁不如我哋講翻糖先啦，我哋講翻真嘅糖先啦。因為除咗甜味劑之外咧，我哋本身對我哋身體最唔好嘅一啲成分，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所謂嘅糖分或者叫添加糖。咁我哋咧就係講緊我哋嘅英文叫做 added sugar， 咁或者叫遊離糖。咁呢啲糖分喺邊度揾到嘅咧？就係我哋食物裏邊添加落去嘅，即係譬如可能汽水啊，一啲果汁啊，甚至乎蛋糕啊、西餅啊、甜品啊、雪糕啊呢啲咧，都會揾到呢啲嘅添加糖嘅。咁添加糖係包括咩糖呢？就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嘅解釋咧，就係包括蔗糖啦、麥芽糖啦、蜜糖啦，甚至乎你喺飲品裏面或者其他產品裏面見到一啲果糖嘅糖漿啊，或者葡萄糖咧，都算係一啲添加糖嘅。咁點解我哋話要控制呢啲糖分咧？係因為咧好多研究都講過咧，就話如果你過量攝取呢啲添加糖咧，其實有機會就會增加一啲關於肥胖症嘅一啲有關嘅啲疾病啦。咁包括糖尿病啊、心臟病啊，咁甚至乎脂肪肝啦。另外亦都會影響我哋嘅腦部嘅發展啦。咁因為咧，其實而家都有好多研究講咗，又話你後生嗰陣時咧，飲太多高糖分嘅飲品咧，其實都會增加你老嘅時候咧患有腦部疾病嘅一啲機會，即係譬如腦退化症啊，甚至乎我哋話認知障礙症啊，甚至乎阿爾茲海默症，我哋以前講嘅老人痴呆症咧，呢、這個都會當你後生飲得太多甜嘢嘅時候咧，嗰、那個患病率咧都係會增加。 所以咧咪喺度咧就成日都要講定先啦。 係啊， 不過可能喺呢個年齡嘅時候咧，未必聽你講住。 係啊， 咁上下佢要發覺咧，佢就會改嘅嚇。 咁可能有時同埋另外一樣嘢，好多人飲甜飲品嗰個市場咧，大部分都係後生嗰一輩，即可能由小朋友媽媽爸爸開始買俾佢飲，去到十幾歲，去到廿幾歲嘅時候咧，我哋年紀大一啲咧，可能有機會太關心自己健康咧， 可能已經出現啲咩嚇紅色嘅警號嘅時候，你 就會飲少啲嘅，係啦，咁甚至乎醫生話喂唔係，你血糖踩界，咁你第一樣嘢梗係唔飲甜嘢啦。咁我哋呢個年紀通常就會小心，但我發覺而家市面上做好多甜飲品嘅市場都係 target 係啲後生啊，或者小朋友嗰度，咁所以咧呢一班人咧好多時候都唔係好明白，咦關我咩事啫？我都唔會糖尿病嘅，關我咩事啫？我又啲天生好瘦嗰啲咧，覺得又冇乜嘢喎。咁所以但係咧，我哋就講緊話，當你後生飲得太多呢啲甜飲品嘅時候咧，可能將來患呢啲疾病嘅機會就會增加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咧，世界衛生組織之前咧都有提過咧，我哋每一個人啊，尤其是成年人咧，最好就唔好超過50克。嘅添加糖，咁五十克嘅添加糖等于几多咧？就每一日咧唔应该超过12茶匙嘅添加糖嘅。 哦，咁你会谂12茶匙都，诶，一定唔会超过啦，咁多羹系嘛？ 系啊，咁听落就好似唔系好多咁样啦。咁但系其实今次嘅报告咧都有验出咧，有啲一樽嘅饮品啊，大概接近500毫升咧，最高嗰支可以去到16茶匙嘅。 哇！ 系啊， 喂，你真系唔知订喎！如果你唔睇佢啲标签， 系啊，咁甚至乎有啲普通，我哋话啲一樽樽嘅汽水啦，咁其实睇下个 volume 有几大啦，可能有机会去到差唔多都超过10茶匙嘅，即系下下都。 如果咁样讲，真系好快超标喎！ 会啊， 啊，咁所以当然我哋未讲个报告入面嘅数字啦。咁但系其实如果我哋买饮品嗰阵时候，可以小心啲留意啲数字咧，其实可能有机会咧可以帮你减到唔少嘅糖分啦。咁头先我哋讲话世卫就建议每一日唔好超过50克嘅添加糖啦，但系再有个报告咧就讲紧一个建议，应该咁讲，就话叫啲人咧如果可以再低啲，减到去每日唔好超过25克嘅添加糖咧，其实可以再将呢啲所谓嘅因为肥胖症而引起嘅一啲疾病咧，嗰、那个病发率咧系再减低 的。即系佢定咗嗰个界线咧，你梗系唔好用嗰做指标啦。 系啦， 你再低啲。 系啦，再低啲啦。咁同埋佢哋亦都有提过咧，呢个系成年型嘅指标。但系当你小朋友比较发展未成熟啊，甚至乎体重比较轻嘅时候咧 ，suppose 呢个嘅添加糖嘅水平应该再低啲嘅。 系。 咁就唔好哦，系小朋友个水平同大人嘅水平其实系唔一样。咁所以小朋友仲更加要喺个糖分嗰个摄取量咧，相对再更加低啲咯。 所以见到其实有啲妈咪咧，系喺啲小朋友细细个嘅时候咧，就直情系唔俾佢掂甜嘢。 系啊，系啊，其实系某程度上系好事嚟。譬如我自己，其实我好细个已经唔系好饮甜嘢。咁 系你自己本身唔中意。 本身唔系，当然细个系惊肥啦，咁即系呢样嗰样啦。咁同埋有一样嘢好记得，妈咪爹哋系好少买汽水喺屋企嘅，甚至乎一包包嘅纸包饮品、甜嘅柠檬茶啊，或者可能一啲盒装嘅豆奶嗰啲咧，其实都好少有得饮嘅。咁所以呢个系我哋细个培养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家长都系要某程度上做啲嘢。 林思维能够系一位营养专家咧，原来系细细个就俾父母影响。 系啊，但系咧相对啊，我想讲咧，我哥咧饮好多甜嘢嘅。咁咧細個嗰陣，咁近年嚟佢已經少咗啦，因為我都勸咗佢好多年嘅。 一來你勸，二來可能佢自己慢慢發覺到。 係啦，我哥而家 keep fit， 所以咧我哥亦都 keep 得好好，所以其實而家佢就係中年嘅時候就開始減甜飲品啦。咁但係即係意思。當然屋企一定幫到，但如果你話你預著出面，譬如你細個好中意飲嗰啲汽水咧，其實會有少少上癮嘅情況咧，咁所以其實都好難話一定一次過 cut 曬佢。 係， 咁但我發覺原來咧中年人咧有個原因去控制體重嘅時候咧，佢會自己唔飲嘅。 嗰個原因咧就應該同健康係成為等號。 係啦， 當你知道原來咦呢樣又唔妥，嗰樣唔妥嘅時候咧，你就會係開始去戒啦。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諗健康上如果有個原因嘅話，當然係好啦。但我哋就覺得應該係預防多啲咯。咁就唔好等到自己有病先嚟去減攝取糖啊咁樣咯。 或者我哋又要再認識一下咧，又成日都聽話係呢次都同代糖嗰啲有關。 係啦，咁嗱，係人都知道糖唔好噶啦。咁好多年前咧就發現有代糖呢一樣嘢啦。咁點解咧？原意係乜嘢咧？原意就係話，我唔飲真嘅糖，我知噶啦。但係咧就 create 咗一啲化學嘢出嚟，就話我用代糖去代替真。糖摆入一啲食物里边或者饮品里边咧，就会帮助减肥啦。 系，尤其是系糖尿病患者咧， 系 你就会用代糖啊嘛。 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好细个嗰阵时咧，都有呢啲所谓嘅减肥汽水啊。咁所以其实即系细个听落，减肥汽水喎，系咪饮完会减肥嘅咧？ 个名好听咯。 系啦，咁当初就系咁样嘅原因，所以就有啲人即系啲科学家就整咗呢啲所谓嘅代糖，或者喺啲天然食物里边去提取一啲甜味剂出嚟，令到我哋嘅饮品里边咧少咗卡路里，少咗碳水化合物，甚至乎少咗糖咧，令到我哋摄取卡路里嘅份量系少咗，所以就俗称叫减肥汽水啦。但系咧近年嚟咧就发觉原来呢啲甜味剂咧对身体都未必系咁好嘅，咁所以啱啱我哋会讲下啦。咁当然要了解一下咩为之代糖啦。咁所谓代糖咧，就系喺个报告都有提过咧，就话任何带有甜味嘅化合物，当中系冇糖分亦都冇碳水化合物嘅物质，咁亦都同一时间咧令到食物可以有甜味嘅咧，咁就呢啲叫代糖啦。OK， 咁所以就系冇热量、冇淀粉质、冇糖喺里边嘅一啲甜味剂， 所以咪 代糖 觉得健康咯，系咪啊？ 系啦，即系生西好似好健康咁样啦。咁当然咧，代糖都有分两大种嘅，一种就系我哋平时听嘅甜味剂啦。咁甜味剂咧都有分天然嘅甜味剂，同埋人工合成嘅甜味剂嘅。 天然系来自咩咧？ 系啦，天然通常系来自我哋天然一啲食物里边或者草本嘅食物里边提取到嘅。咁近年嚟好兴嘅，譬如甜菊糖啦，咁就喺甜菊嘅一个植物里边提炼出嚟嘅一啲代糖啦，咁另外而家近年嚟好兴听到稀少糖， 系啊， 或者叫稀有糖，你电视经常听到， 系啊系啊， 咁呢个就亦都系喺啲水果里边提出嚟嘅一啲甜味剂，咁呢个系天然提炼出嚟嘅，咁另外而家近期亦都好兴罗汉果糖嗰啲咁叫 monk fruit sugar， 咁其实都系话明罗汉果糖，咁梗系罗汉果提炼出嚟噶啦，咁呢一类咧。就是一啲天然食物裏面提煉出嚟㗎啦。咁但喺汽水裏面我哋經常揾得到呢就係一啲人工合成甜味劑啦。咁就有機會聽到譬如英文我哋叫做 AQ Sulfame K， 咁中文呢就係我都要讀 清楚呢个名啊，就叫醋黄内之甲，系啦，或者一啲叫 aspartame 嘅代糖，咁我哋经常听到嘅天冬酰胺， 嗯 ，OK， 甚至乎另外一种叫三氯半乳蔗糖。咁呢三種嘅代糖呢，當然係其中三種我哋經常見到嘅人工合成嘅甜味劑，咁但係仲有林林種種唔同嘅。 呢啲係咪會多數就喺汽水嗰度有？ 係啦，咁經常係會汽水嗰度提煉到，或者可能揾得到嘅。另外一類嘅代糖呢，就係叫糖醇啦。咁呢一紮就會喺嗰啲香口膠啊、糖啊，甚至乎月餅啊，有陣時即係可能過時過節嘅月餅裏面咧，都揾得到糖醇呢樣嘢。咁你會經常聽到譬如山梨糖醇啊、麥芽糖醇啊，咁呢啲咁樣嘅物質嘅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點解要用甜味劑呢？其實本身甜味劑個甜度好高，尤其是喺一啲人工合成嘅甜味劑咧，咁佢個甜度可以去到好高、好大嘅倍數咯。咁我哋話甜味劑嘅甜度咧，可以比起砂糖高大概30倍至8000倍不等， 哇！ 系啊，所以有啲系可以去到好高好高嘅。OK， 咁另外糖醇嘅甜度咧，比起砂糖咧，大概甜1至2倍到啦。咁所以好多时候点解会汽水会用多啲比较高甜度嘅甜味剂咧？因为你要加好丁咁多落去咧，佢可以令到嗰个食物已经好甜， 系 咁所以就满足咗一啲人对甜嘅一啲即系欲望啊咁样咯。咁同一时间当然叫得做减肥饮品或者减肥汽水，咁当然里边冇热量啦，咁亦都好少糖分啦。因为好多时候甜味剂咧，嗰个身体你消化唔到或者吸收唔到，咁所以学阿浅话斋，其实好多所谓想减肥嘅人啊，甚至乎想摄取少啲糖分嘅人，甚至乎糖尿病患者咧，都会经常去选择一啲甜味剂嘅食物或者饮品。 系啦，咁啊，头先啊林小维一路讲呢个甜味剂，亦都系正正呢次消委会所讲嘅，佢就系去 check 下嗰啲甜味剂嗰个含量啊，咁样吓。 咁当然，另外一样嘢你会睇到咧，就系啲人头先阿浅你都讲话，喺啲汽水里边揾得到， 系 咁。或者飲品裏面找得到，那怎樣去看這件事呢？因為每一個預先包裝的飲品裏面都會有一個成分表的嘛，但你有沒有發覺呢，有時候飲品呢那些成分是得一些 number，有時候 E 不知道什麼什麼或者 E 什麼什麼那些，其實某程度上可以看得到其實是其中一些代糖來的。消費者委員會這個報告都列出了那個數字，當中當然包括剛才我講三種的比較普遍見到的人工甜味劑，你會見到如果你在個食物成分表，一樽飲品的食物成分表，發覺有些 number， 譬如叫 E950 或者950呢， 即是什麼呢？ 就是醋黃內之甲。 哦，那你要熟讀曬，要記得先。 咁我就成日提啲人咧，你見到 E 乜乜乜嗰啲咧，咁就係甜味劑或者添加味道嘅一啲化學物質啦。 咁天冬酰胺又係類似咁嘅 number。 係啦，咁天冬酰胺咧係 E951。咁另外頭先我講第三種比較普遍見到嘅甜味劑咧，就係三氯半乳蔗糖，咁就係E955或者叫955都有嘅。 係。 咁另外我哋話而家近期好興用嘅天然嘅甜味劑，因為甜谷糖咧就係E960。或者枕960都得嘅，系啦。咁所以你睇食物标签嘅时候，或者可能营养嗰个食物成分表嗰阵时咧，你就唔会咁陌生。咁如果你真系好担心代糖咧，有机会你去拣饮品嘅时候咧，你就睇下有冇呢啲 number。咁如果有嘅话咧，你自己要小心啲啦。 系啦，咁啊嗱，我哋而家都一路慢慢系听一下一个初步嘅认识，到底呢啲嘅甜味即系有分天然啊、人工合成啊，佢嗰个甜度系点样咧？对我哋到底系嗰个益处或者坏处嘅嘢有几？差咧，咁我哋下个星期咧都会再继续讲 下。系啊，会再讲下，因为其实好多报告都讲咧，怀疑紧究竟代糖系咪咁差咧，或者代糖系咪真系会引致到某啲疾病咧？我哋下个礼拜会再提下嘅。 系啦，咁啊，中意食甜嘢嘅朋友更加要记住睇啦。下个星期四继续收听系精神爽利呢个环节，大家可以随时上网去听翻我哋呢一集嘅吓。 咁亦都可以去翻香港营养师协会嘅网站或者 Facebook 重温呢个节目嘅。 好，下星期四再见，林思维，拜拜。 拜拜。 旧嘅英文歌 Sugar Sugar Sugar 结束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多谢你收听，要到下个礼拜一朝早清晨爽利再见。不过近啲嘅时间，星期六晚一台午夜十二点，我得你都得，我都会再同你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油塘村荣塘楼一个单位凌晨一点几发生火警，消防接报到场将火救熄。事件中大约五十人疏散，无人受伤。消防初步调查相信怀疑有烟头引起火警，起火原因无可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医生康利表示，特朗普过去24小时内无出现新型肺炎症状，生命体征仍然正常。康利得到特朗普同意之后发表声明表示，特朗普已经四日无发烧，在他刚住院接受输氧之后再无需要或者接受任何输氧。特朗普当地上星期五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入院治疗，星期一出院返回白宫继续接受治疗。欧洲斯洛文尼亚过去24小时新增356宗新型肺炎确诊，创单日新增病例数字新高，累计确诊7120宗。首都卢布尔雅那新增病例最多，有60宗，累计死亡病例159宗。政府发言人表示，新增的病例大多数属本地传播个案，只有2宗属境外输入。斯洛文尼亚总理扬沙日前表示，由于明年初仍然可能无法获得充足数量疫苗，应该做好秋冬防疫准备。涉及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死亡的一名前警员向法院提交$100万债券，已经保释外出。外电报道，被控谋杀和误杀的白人前警员肖曼已经从羁押地点外出。报道指出，暂时未能确定肖曼这笔资产的来源。明尼苏达州警员互助组织表示，并无向肖曼提供财政协助。较早前，法庭向肖曼提出保释条件，包括不附带条件的$1,250,000，或者附带条件的$1,000,000，期间必须出席所有聆讯，以及不准接触弗洛伊德的亲属等。涉案的另外三名白人前警员，相信仍在羁押，等待应讯。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但早晚有两阵雨。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8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連續8日都有源頭不明的本地感染個案，患者包括殘疾院舍和學生。有專家指疫情有可能一觸即發，感染數字會幾何級數上升，為了防範未然要加強檢測。有行政會議成員說，再惡化可能要採取更嚴厲的社交距離措施。留意稍後的特寫環節。 一名教師被取消註冊，事件令到大眾都關注教材教案的設計準則，以及在課堂上討論敏感議題的空間，以至到教師的所謂釘牌的話，上訴的機制又是怎樣。一陣的特寫環節會和大家探討一下。 有調查發現，亞洲特別是中國億萬富豪特別多，財富總值達到17,000億美元。有投資銀行主管從富豪所屬行業分佈的分析，認為主要是創新科技業財富增長比較大。本港富豪的情況又怎樣呢？一陣會有分析。 平機會早前委託中大的研究發現，超過60%的受訪者認為照顧家庭是成為了女性政治領袖的障礙。平機會建議要提升大眾的性別意識和推行家庭友善政策，長遠才可以達至兩性從政的比例，是可以比較平均一些。一陣間的特寫環節亦都同樣會同大家探討一下這個議題。 感染新型肺炎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留醫4日之後就出院，隨即上社交平台發出多篇貼文，但是就被指散播誤導和潛在有害私信，被刪除或者貼上標籤。